笑笑说说想想，不经意一亲，黄话说一声总无话，暖暖渗透的光美，但谁愿意望？是最好看，你浪漫的看夕阳，留与你我温馨印象。谁不知紧跟你的天空之样，打开千扇窗，然后个晚上，还发觉细看彼此太像，无人可解释如命里造给我，谁像你，谁像你，还没有空幻想。笑笑说说想想，不经意一场。 谁愿意望？凝望你，才是最。